我相信听这首《勇气》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想到梁静茹，难怪，因为第一次唱这首歌是梁静茹，2000年她的第二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光良作曲，瑞叶填词。2005年的时候，在一个所谓经典希望之歌网络票选活动当中，这首歌获得冠军。也是在2005年，光良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约定》，又将这首歌重新演绎，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光良的版本和梁静茹的版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的感觉是，梁静茹那个版本是一个小女生的任性。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仿佛可以听到这个小女生希望通过自己歌声的演唱，歌声的呐喊，得到自己心爱的人的一份关注和认可。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光良的感觉，我可以听到是男生的一种坚强和倔强。在遇到那些困难或者是流言蜚语的时候，他甚至在鼓励对方一定要坚持。不过我知道每一首歌每个人听可能他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坚持你自己喜好的那一个方向就好，千万不要受我的影响。今天为什么突然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我就这样窝在家里喝着热茶，准备着节目，然后准备着后天要去贵阳出差的一些事情，无意当中就看到了光良在微博当中发表了一段关于贵阳的文字，所以就想起了这首歌。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是一个误会，但是又觉得有一些好笑的事情。他说这次贵阳发生两件趣事，吃饭的时候同事说这臭酸鱼真好吃，然后是一个爱你的头像，然后光良回答说是酸汤鱼好吗，然后这次贵阳之行又有人跟他说你的那一首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真好听，我还会唱全部呢，嘻嘻，是一个洋洋得意的状态，然后就开始唱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然后光良很好脾气地说好，谢谢你的勇气，可是这勇气是谁给你的呀，然后是一个二哈的表情。所以在他的这条微博当中，第一，我想起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应该播什么歌，第二就是我到贵阳之后第一顿吃什么，酸汤鱼。谢谢啦光良。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谢霆锋、尤鸿明、黄大炜、黄中原，我们这里还有鱼。 我以为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溪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鱼，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它就在周围绕，直到老。我知道这些日子你要承担多少哀伤，才可以面对破碎的梦想， 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绕。陪你一直到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刘若英《蒲公英》。 小小的蒲公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个勇敢的蒲公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个快乐的蒲公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个小小的蒲公英，哒哒哒哒哒。 这是刘若英在2003年的一支老歌，收录在专辑《雨季单身日志 Live 演唱会》当中的一首比较欢快的旋律《蒲公英》。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不是在专辑当中，而是在2004年他来南京开演唱会的现场。我至今还记得那场演唱会现场的这首歌响起时的那种欢乐的气氛。刘若英的演唱会大部分是有故事情节的，然后他是有一些文艺，然后偏冷静，甚至是有一些伤感，难得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所以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不过今天会突然想起这首歌，倒不是因为刘若英，而是因为身边有个朋友这些天不太顺利，除了工作还有爱情。他约我去咖啡馆里坐了一会儿，在我面前抱怨说压力好大，好多事情都是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正好我们在聊到这个时候，那个咖啡馆就想起了这首歌，他就跟我说，很文艺的说法，好羡慕蒲公英，甚至有时候就想自己如果是一朵蒲公英就好了，无牵无挂，无欲无求，起风而行，风静而安，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恋过去，如此安好。我当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想都没想就直接跟他说随风而去的方向。你知道是他们心里想要的方向吗？那些看似自由的状态，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感受。在生活里，我觉得心若计较，处处都会有怨言，心若放宽，你时时都会感觉像春天。事事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事情真的很少。你若要计较，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情能会让你满意。人活一世，也就求个心的安稳，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有人生风平浪静呢？现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再见蒲公英。 不是每一句话都有意义，不是每一场梦都有结局，就像今天的我如此快乐，终于为人民而深深的哭泣。不是每次祈祷都能解脱，不是每次放逐都能救赎，就像明天的我注定孤独，走上那条去无方向的道路。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去，请让我化在风里。张脸庞都能忘记，就像这时的我满怀悲伤，唱着这段无人喝彩的旋律。如果有一天我将告别，请让我重见蓝天。

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可能跟我年龄相仿的朋友都听过这首歌。当然这个时间会有很多人说，哎，不太熟，哎，但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不对？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插曲，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记得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碧莲对宝山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卖豆腐。想想我觉得那是古时候对这几个行业的认识，的确也辛苦。但是如今想想这几个行业呢，只要你勤快刻苦，个个过得都有滋有味。不过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倒看到了很多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些读书人总结出了新的人生四苦。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看一看，或多或少可以活得自在，或者是说活得通透一点。大概他总结的人生四苦是这样的：一，看不透，看不透人际中的纠结，争斗后的隐伤，看不透喧嚣中的平淡，繁华后的宁静。二是舍不得，舍不得曾经的精彩不待的岁月，舍不得居高时的虚荣，得意处的掌声。三是输不起，输不起一段情感之失，输不起一劫人生之败。四是放不下，放不下已经走远的人和事，放不下早已尘封的是与非。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裘海正的另外一首歌曲《执迷不悔》。 最美，人生随的你如此陶醉。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希望各位把工作和学习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裘海正的《执迷不悔》，而接下来我想我们应该是绕不开王菲的这首《执迷不悔》了吧，一起来听。 这次我从头面对过去和以后，人如何自欺，再不管这对否，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终堕入深沟，完全不想悔疚。 叫王静文时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因为那张专辑是王静文首次负责专辑封面概念，并第一次执笔谱写了他《执迷不悔》的歌词，而这首歌曲恰恰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着他在歌迷心中的形象 和地位。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他的那一张执迷不悔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广东话歌曲《季候风》。 早早应该离去，有几日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都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只怪后方抵挡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伤痛，沉迷怀念放开，不甘你内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也来空，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飞所演唱的《季候风》，这首歌曲的作词叫做潘元良，作曲陈小霞。我记得这首歌还有个版本，名字叫做《有一天我会》。我记得我身边很多不太会唱广东话歌曲的朋友去 KTV 都会唱那个版本的歌词。好了，节目最后为各位挑选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